二楼，飞思量，每逢三路，风波起，云烟深处，水茫茫， 红尘自由，痴情者。笑痴情太痴狂，若非一番半折骨，哪个梅花不必想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多少故事，醉笑风梅花残楼。 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看人间多少故事，

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 让你发觉自己是幻影，

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

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机场，含着冰的眼眶，日光太温暖，一碰融化泪两行，没有根的飘荡，孤单已难计算，绝望莫非是爱你最后的答案。从云端到路上，从纠缠到离散，遥远太短暂，无缘还残。从昨天到今天，从今天到明天，时间原来是欺骗。剪一段日光，剪爱情的霜，让我握在你的胸膛，埋葬我的 最荣幸事，谁懂是做舞者的光荣，不用闪躲，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，不用粉末，就站在光明的角落，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，天空海阔，是光明和磊落，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，天空海阔， 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写知心话，再远的路途你别忘了， 记得吗？